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7月31日，河北省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对全省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警示教育，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涿州市委书记王念青、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本市分会上收听收看。会议由河北省省长许晴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梁慧玲通报了2016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重大典型违纪案件。省委书记赵克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坚定理想信念，严格自律做表率，坚守责任勇担当，务实重行争作为，始终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工作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7月29日，涿州市召开教育迎国检工作调度会，对迎接教育国检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要求，重点针对新建学校项目、规范办学行为等作出具体安排部署。市委书记王念青、市长陈宇、副市长赵玉芬出席会议。陈宇指出，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升教育水平，既是政治任务，也是民心所向。让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市委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面做好教育迎国检工作是本市当前一项重点工作，切实增强迎国检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圆满完成各项迎检准备工作，确保顺利通过教育国检，推动涿州市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怎么那么少？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1999年梁咏琪的《中意他》。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1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内地、香港还有台湾地区的三位歌手来合作的，分别是黎明、周华健还有常宽。这也是当年香港电台唱谈普通话的主题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声音的回响》，作词作曲是罗大佑。用波普摩佛呢来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用 ABC 呢代表西方文化，是一首中西结合、全球文化大融合的歌曲。 波普摩老祖宗的朋友是朝前孙里的自家人， ABC 这群小朋友是 Michael 与 Mary 的弟兄们， 不怕忙工作，不怕烦，手手里放松现代人。 我告你，听唱着停下来 relax， 我唱歌你跟一跟。 飞过千山万水，歌声的翅膀到蓝色的海洋， 穿越过重重困难，不惧的音符像宽阔。 为家的亲家人， ABC 不是陌生人，是26个帮派的弟兄们。 不怕忙工作，不怕奋斗，手里放松现代人。 我靠你紧张着停下来 relax， 我唱歌你跟一跟。 飞越过千山万水，歌声的翅膀到蓝色的海洋， 像广阔的笑脸上， 祝爸爸昨日的创伤也愈合了，迈向明天的力量。未来

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是来自迪克牛仔在1999年翻唱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个独立流行音乐双人组合带来的歌。这个组合呢叫做棉花糖，成员有两位，团长是沈胜哲，而主唱呢是叫做庄娟英。2009年他们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小飞行》。今天我们就要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我们都一样。棉花糖给我们带来的我们都一样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谢霆锋2001年世纪预言当中陈珊妮为他创作的一首歌，叫做香水。这首歌的意思呢，大概说的是你用的香水是名贵的，但是你的诺言却是廉价的。 风吹着脸，由不得我拒绝。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

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王菲的《约定》。 这首粤语歌呢是王菲的首唱，但是她的作曲方面呢却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陈晓霞，作词是林夕。后来呢，周蕙在自己的首张专辑当中翻唱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也成为了周蕙的成名作。继续，接下来是来自老狼的首张专辑《恋恋风尘》当中玉东创作的歌曲，叫做《昨天今天》。 当爱过的人又再出现，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电话那边流着我的眼泪，你也知道那是为了谁。时间带走的日子会相信我所交给你的心，过去的温柔让我颤抖，我还想着从此以后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写在心里的话也会改变，是曾经躲避的誓言，昨天不懂的事又会重来，你的心是否依然在？别在意今天能不能永远，想我的时候不会孤单，散开的头发遮住了肩膀，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 这是来自老狼的《昨天今天》。这首歌的意思呢，说的就是分手的时候呢，你也分不清楚到底是谁的错，到底是谁离开了谁。继续，接下来是1999年刘若英《我等你》专辑当中的《人之初》。这首歌的作曲呢，和前面王菲的《约定》的作曲是同一个人，陈晓霞。而《人之初》呢，意思就是最初的爱。 那一天，那一座阳光灿烂的跨海大桥，你说只要一直跑，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那一夜，那一片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你说我们很渺小，命运的心血来潮。

这是来自苏芮1988年的台北东京专辑当中的歌曲跟着感觉走。而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而接下来呢，是1996年齐秦的丝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参与作曲的呢，就是唱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张真，而另外一位和他合作作曲的是叫做吕真煌。好，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你的柔情似水，嫉妒让我爱得沉醉，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像难受的覆水，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